他自己这个福报呢就增加了。所谓他这个白色田中里面有了这一种呢好的种子，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好报应。我们听过这些故事啊，所以你日后啊，你自己好与个不好啊，你不用问人，你问人人家都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心想一样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你又问问你自己就得了。假如你自己自问啊，一向都为人忠厚，除了这个坏事那些失德的事干呢，你都随心随地这样去做，你绝顶好人啦，那你肯定呢日后你就好过那一步。那如果你自问虽然外表就好斯文，但是满肚扭计，满肚都是心怀不轨，你虽然外表好斯文，但是因为你的心术不正，你日后都是招到这个不好的果报的。所谓言见滴水啊，那么滴滴都是滴翻过一次。言是因，言是果，言前呢是自己一手做的，绝对不是呢某一个人对你不好啊，给你灾难你啊，某一个人对你好啊，特别给你个福报。假如你自己因地不好啊，即使人家想给你个福报啊，你都冇办法接受啊。咁所以我哋常常赞叹佛啦，咁贤弟呢就得到一个好报。咁如果常常毁谤佛呢，咁你贤弟啊就得到呢个唔好嘅报应啦。咁第二就係生报啊，生报呢即係下一生，即係今生呢个人生路程走完啦，咁就下一生由于你今生常常赞佛啊，咁你今生嘅路程走完，即使你唔够了生死，你转世为人之事，咁你个福德智慧都要比今生好，或者呢你生到呢个天上呢享福，或者呢你即使生到做人，除咗大福报之外啊，你仲有机会呢亲自啊生在佛世，咁见到佛，亲自闻佛开示，讲经说法，使你自己呢心开意解啊，得证呢个解脱，呢个就系属于来生嘅好事。咁亦有呢个后世，后世呢就系讲你呢个福报啊，你今生杀佛，固然系今生啊得到好处啦，呢个福报亦都咧可以讲咧能够来生亦系有福，唔得来生有福啊，再后一生，再后一生依然啊，你因为赞佛嘅功德，亦都有好大嘅福报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啊，有几个嘅经文，佢话假使有一个人，佢用一个欢喜心啊，佢常常咧赞佛嘅功德，啊或者都作呢个音乐作曲啊，嚟到赞叹佛嘅功德，啊或者咧佢即使啊一句好嘅说话嚟到赞佛功德啊，佢话如是诸人等都皆以成佛道啊，点解啊？佢因为一种下呢个善根啊。咁佢总有一日呢以此呢个赞佛嘅善根呢就得到佛呢为佢受记，日后呢就做佛。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亦都讲过整部大藏经唔能够离开因果两个字。如果你唔谈因果呢，信佛亦都冇得信。所以佛教嘅理论呢，佢好就好在人人平等可以成佛，但系唔能够达到成佛嘅目的，就系呢个因地唔正啊。咁啊，因地唔正啊，呢个果咪歪曲啦。所谓因地不真，就果招迂曲啊。你一定要呢个真因地咧，你要正直，你然后先至可以咧得到呢个正直的菩提果。 咁我就明白呢个道理以后啊，你就只有赞佛嘅功德，亦都包括任何人啊，如果做一件好事，或者做一件啦系利益于人嘅事，啊或者即使佢唔利人啊，佢自己都好好道心，佢好好修行，都为自己所不及所不宜啦。咁我哋咧就应该要常常咧赞。咁现在我哋千赞而来，亦都咧通于呢个十波罗蜜。波罗蜜咧就到彼岸啊，即系我哋修每一种法门咧，修到圆满，就可以离开呢个生死嘅岸边啦，渡过呢个烦恼嘅河流，一直咧咁啊送我哋咧去极乐世界，或者咧往生其他佛国土。咁啊，明明佢就波罗蜜，中国话咧佢就到彼岸。咁啊，二就话赞叹如来嘅功德系通于十种嘅到彼岸法。第一种，我哋赞叹佛功之时，我哋唔好净系为自己啊！你净系为自己好啊？呢啲叫做小乘法，就话独善其身，你嘅功德有，但系对于成佛之道啊，系唔够影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每做一件功德事，现在我哋所讲嘅主题就系称赞如来。我哋以此类推，任何一种嘅功德事呢，我哋做咗啦，我哋就要回向啊，俾一切嘅众生啊，我哋要回向啊，俾一切嘅人，愿一切嘅人呢都可以得到啊，分享我呢种嘅功德。咁啊呢个问题呢，咁啊亦都有人问啊，个法师啊，咁啊我做就我得啦。咁啊，就算我即使回向啊，佢又点得到咧？其实呢，在呢个大乘佛法里边啊，真系万法都唯心。咁啊，因为呢啲咁嘅名词咧，我恐怕大家听得唔懂啊，所以我好少运用。其实我哋旧时听啲老法师啦，真系啦，常常都讲万法唯心，万法唯心啊，佢真系念到啦，好熟。但是如果我照样要给你们听呢，你们就未必明白的。所以通俗演讲呢，就尽量避免这些专有名词，只是将他这个意思呢表露出来，就比较好懂一点。因为一切法呢，真是啊，由我们这个心呢控制。如果我们呢不谈这个万法为心啊，亦都咧唔容易了解呢个佛教呢个真正嘅理论。嗱，好似我哋嗱咁啊，加下天冷啊，但呢两日系暖啲啦。啊，比之圣诞节我喺新加坡翻嚟嗰日啦，咁啊差成十度啊。圣诞节嗰日咧系六度啫，大屿山郊外咧四度咋。咁啊，但系今日咧十七度、十八度啦，咁啊相差十几度。嗱，咁啊肯定。嗰幾日五六咧，咁啊猛咁加衣服咧，但系呢兩日都要盡量剝啦，起碼都要剝少一兩件。咁啊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就因為唯心，你個心感覺得到啊，咦，風大啊，你就好自然咁咧，你就去嗰個房間啊，攞咗一件衣服著下。咁啊覺得咦，好似都唔對啦，今日我就已經係著少咗兩件出嚟噶啦。但系听朝个山峰啊，只有冷就系噶啦。但系咧，肯定听朝唔会咁快就山峰啊。咁啊，觉得热啦，你咪剥少两件咯。咁我哋点解嗰个手啊咁易热，去加上两件，或者剥少两件咧，都系我哋呢一唔心啊。我哋以此类推，觉得啊六点钟啦，喂肚饿啦，佢就去食饭。觉得啦啊，家下已经啊十一点啦。咪应该要瞓觉，听你上班早都起身噶，你就好自然就上床啦，瞓觉休息。呢啲言辞咧，都系由我哋一念心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日后成佛，点解会成佛咧？咁啊，亦都系我哋一念心啊。我哋日后点解会堕落咧？亦都系我哋一念心啊。如果我哋呢一念心咧，唔去做坏事啊。我呢个脚咧唔会去向嗰个目标行，呢、这个手就唔会做呢个咧堕落嘅事案。咁我哋如果如今想成佛， 走修行啊，我哋呢个心一起咧，我哋呢个手呢个脚咧就好自然咁咧拍合得咧好准确，同时咧就去念经啊，或者念佛啊，或者修行啊，或者打坐啊，或者睇经啊，所以一切嘅思乐都系从我哋呢个心咧开始啊，所以我哋夜晚放梦啦。最先啊，同嗰啲鬼说话啦！如果讲咗乜嘢话，佢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啊，一切都为心造啊！等于话以后我哋念好多嗰啲超度鬼嘅经文啦、啊，等于话先提醒你哋，你哋点解做做鬼啊？真系要我哋晚晚念经嚟超度你咧？你个心食唔正啊！你做咗嗰啲恶因啊！做咗嗰啲贪贪啊、嫉妒啦、呃骗啊，总系欠人哋债嘅事，你咪堕做畜生啊，还债咯。咁啊，现在咧，我未曾念嗰啲经咒超度你哋呢边，我好都提醒你哋啦。你哋点解会堕？因为个心术唔正啊嘛。所以十法界中人乃至堕于呢个恶道啊，都系我哋一念心啊。咁啊，中人正失亦系一念心，咁啊堕落亦系一念心，咁啊，今日你就堕落咗啦，咁啊，我哋今日超度你啦。喂，反过嚟一念心可以成佛啊！咁你听到呢啲话咧，你就好地咧，从今以后啊，呢个心术就要好啲啦。所以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啊，一切都系唯心造啊！呢、这个唯心嘅理论啊，好紧要。我哋一念心起呢个贪爱啊，咁啊一定咧有呢个轮回嘅果报啊！我哋一念心如果嗔恨啊，就会堕落做鬼啊！我哋一念心如果愚痴，唔了解呢个万法唯心嘅道理啊，咁啊堕做畜生啦！你话啲畜生啊，除咗食荤，佢有乜嘢？真系佢全无思想啊！好似只狗见到佢个主人，成日咁啊摆你啊爬上你嘅身处，佢为乜啊？佢欢迎你啊，咁喜欢你啊，无非希望你俾餐啊食下啫，摸下佢个头啫。即系锡下佢啦，系老友记啲咁多啦。佢除之外咧，乜嘢叫做仁义道德，乜嘢叫做好事，佢完全唔知噶啦。你话几蠢咧？咁如果我哋一念心孝顺父母、恭敬师长、修持五戒，咁啊即使咧你唔会生死，但系起码唔会堕落。原则上咧，三归五戒。就是保持呢个人生嘅善因啊！咁如果我哋学咗五戒，再嚟一个咧十善戒，嗱，去修下呢个世间嘅善定啊，你就可以上升呢个天上福。或者我哋一念嘅善心，就话单为自己了生死，咁就可以正式证阿罗汉果啊！我哋一念心行菩萨道。咁我就係菩萨啦，日后就成佛啦。所以我哋呢个念心啊，好紧要啊。因为好多人咧唔明白，所以我就最显浅嘅道理同你哋讲。点解我哋到时会食饭啊？因为个心觉得肚饿啦嘛。咁点解天啊？哎呀，冲两三次凉咧，因为热到满身都系大汗，黐手黐脚，咁啊只有用冻水淋多两次啦。好似去耶加达啊，我一日冲四次凉都唔同啊！哇，嗰啲热法一早起身啦，都唔使擦口，唔使落口啦，爽啲扭身下都照头淋，真系越淋就越舒服，唔淋啊，真系全身都发烧啊！点解咧？因为我心物感觉太热啦，佢就只有成日淋水啦，啊，淋过就真系舒服晒，一切之一切啦，都系我哋呢一念心啊！呢、這个就最显浅嘅道理啦。每一个人都体验得到，你每一举手一头动，你点解个手会喐一喐，跟住脚会行一行，或者退后一步，你个心咧总有一样嘅谂一谂， 然后呢个手脚呢先至配合啊，你呢个心理上所想去做。相信我呢种道理，冇人反对。任何人都有善良喺正。咁所以我哋做功德，我哋回向于呢个众生啊，就表示咧我哋呢个心量大。我哋现在赞叹佛嘅功德，咁我哋呢个心量大，同时回向于任何人分享我呢个加佛嘅功德。咁啊呢种咧就属于布施啊，将我所修呢个善根啊，布施于任何人。咁如果我哋赞佛嘅时候，咁啊，当然咧，呢个口就唔会讲坏嘢噶啦，就唔会讲话嗰啲妄语啊，或者嗰啲咧粗口啊。你个口同时赞佛嗰阵时咧，唔会讲其他嘅粗口或者咧唔礼貌嘅说话。咁啊，呢个口清净咧，个口持戒啦。我哋进一步，我哋唔单咧赞佛功德。我哋对住佛赞佛功德之时啊，我哋同时合个掌，或者问个信作个揖啊，或者拜一拜，咁我哋呢个身体咧就尊敬佛啦。咁我哋点解个身会去拜佛，个口去赞佛呢？就因为我哋个心咧清净啊，我哋个心咧冇其他嘅妄念，我哋个心咧只有念念咧系赞佛个功德啊，我哋个心咧念念。都是尊敬佛去拜佛，那么这个心清净了，身又清净，口又清净，这个心又清净了，那么即是持戒啦。我们持戒呢即是不要做那么多的错事了，那么令我们的心净了，那么即是持戒啦。那么我们时时赞佛，所谓时时赞佛，我们任何时候都赞佛了，咁咪精进咯，或者你做念佛啊，你做时时念佛，咁咪精进咯。啊，你做时时修诸功德，修诸一切善法，咁精进咧，冇懈怠。咁你个心咧，念念之间都系做呢个功德事啊，咁咪精进啦。咁我哋日夜咁样赞佛，不论呢个寒暑。亦不论任何呢个恶劣嘅环境，都唔能够转变我哋呢个道心。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忍辱啊。所以我哋一个出家人咧，亦都包括你哋在家嘅信徒。如果一个真正信佛嘅人啊，应该咧就要好睇得开啊。即使到个病得点样都好啦，家下啲好多老人家啊，佢唔入医院嘅喎。佢话点辛苦都好啦，佢就希望喺屋企死，唔中意去医院死噶。点解咧？佢就觉得乜嘢总要死啊！自己要忍耐啲，你就去医院又系要死，喺屋企又系死，咁何必啊？去到医院左冇右冇，都不如自己都忍耐下，佢个心忍耐下静啲啦，真系嗰啲病苦咧都冇咁紧要噶。咁呢种咧就叫做忍辱。真是有修养啊！咁我自己呢个师公啊，即系我个师傅嘅师傅啦。咁啊，佢呢样嘢都好好啊。佢话咧，我有病，佢话我能食饭，我就食饭；如果唔能够食饭，就食粥；如果连粥都唔能够食啦，咁啊，索性就唔食啦。佢又唔食药，又唔睇医生，又唔食咩补药，咁啊，更加唔使解啦。唔使话补个头咧，要解一解咁啊，唔需要。咁啊呢种咧，就系个人啊一种咧嘅最好嘅忍辱嘅修养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真系啊呢个忍辱咧好重要啊！如果你冇一种忍辱心啊，以世俗人嚟讲，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啦。如果以修道人嚟讲啊，你小不忍啊，你嘅道心好容易退啊。所以我哋时时赞佛，次次赞佛，念念之间赞佛，唔俾呢个外边啊寒暑饥饱赞叹毁谤呢种境界咧 剪咗我哋呢个赞佛都得嘅心啊！咁呢个人咧就叫做有呢个忍辱。咁啊，由于时时赞佛，次次赞佛，唔俾呢个外境咧剪咗你个道心，咁呢个人就有禅定啊，有定力啊。咁啊，如果唔系咧，真系人一句说话，咁就剪咗你去噶啦。咁啊，相信大家都听过，我哋苏东坡学士。咁啊，苏东坡好多人都听过呢个名。咁啊，相传咧，我哋放言口啊，咁啊，一心召请啊，所谓三教九流，乜嘢脚色都想到啊。咁啊，里边嗰啲文章咧，就系苏东坡写出嚟嘅。咁啊，佢啊，虽为一个学士啦，佢呢个文学咧有名噶啦，佢啲书法咧亦都好有名啊。咁啊，佢虽然佢有名啊，佢亦都好信佛，真系佢啲学问啊，佢啲修养咧，唔系一般普通人所能做到嘅。但系如果望于呢个真正有修养嘅人咧，佢仲系差咗一截。咁佢就常常中意啊卖弄文章。咁佢有一个方外嘅师友啊，就系佛印禅师。佢两个人咧好好朋友，亦都常常吟诗作对。咁啊有人咧，咁啊苏东坡啊就喺呢个黄州做官，佢突然间嗰啲师兄嚟啦，佢就写首诗啊，咁啊溪首天中天就豪光照大天啦，咁啊白风就吹不动。啊！边坐倚金莲啊！咁啊，佢呢首诗啦，都好豪放噶，亦都啦吓，好有呢个气概啊！咁啊，佢写好咧，就派佢一个师同送去啊呢个金山寺佛印禅师嗰处。咁啊，佢无非啦，就想呢个佛印禅师啊，咁啊赞叹佢几句。点不知呢个佛印禅师咧睇咗之后啊，佢了解佢嘅心事，佢就喺上边咧唔单话唔赞啦，佢就喺度喺度放屁放屁放屁啊，硬系满纸都系放屁，就俾呢个书童咧拎翻俾佢个噃，将乜乜一睇，啊，佢话我呢四句话真系有见地，就算文字啊都何止通顺咁简单啊，有乜由放屁啊？咁佢真系沉唔住气啊！佢就要过江咧，同呢个佛印禅师理论啦。咁啊，佛印禅师亦都好解佢个脾气。佢写完几个放屁之后啊，佢就吩咐呢个知客，佢话如果苏东坡嚟揾我，你话我今日唔见客。咁啊，从来里边有个知客师傅啊嘛，即系有个外交部长。现代嘅名词咧，即系公关主任。专门咧处理呢个外交各种嘅事务啊！我话假使苏东坡嚟咧，你话今日咧大和尚咧唔见客，忽然咧俾佢谂中咗，苏东坡咧气冲冲咁啊，去到客堂，佢话知客师傅话：，唉，佢话苏学士啊，对唔住，今日咧大和尚咧有事唔见客，咁啊，但系苏东坡因为同佢太好朋友啦，吓、啊。唔见客，你唔好嘈，我亲自去揾佢。佢哋一直咁啦吓，就走到呢个方丈庙，咁啊见到佛印禅师咧坐向前去，都唔知几好怡神啊，好自在。但系佢就走到气冲冲，佛印禅师一见到佢啊，佢都未开口啫，佛印禅师就讲啊，佢你既然白风吹不动啊，但系一屁就打过江啊。咁啊，结果呢个苏学士咧，呢次又输咗一招啊，又输咗啦。意思即系话咧，佢话我就溪首天中天啊，天中天就即系佛啦，溪首即系顶礼啦吓。佢豪光就照大天啊，嗱咁呢个咪豪光咯吓？呢个金色呢个就豪光啊，代表佛个豪光照呢大天世界。咁你话佛坐得几四丈啊？所以个白风吹不动啊，伟光。赞叹悲风，一个有八件事，顺嘅有四件事，逆境嘅有四件事，即系好与坏，包括晒啦。 你好，我入欢喜啊！你委托我咧，我亦都唔烦恼啊！咁啊，苏东坡呢个口气啊好大噶，所以白风都吹不动啊！佢话我坐住咧，好似天坐紫金莲啊，坐咗个莲花座住啊！其实咧，佢就想表露个才华，表露佢个修养，佢就借佛个招牌啦嚟到表露佢自己。所以呢个佛印禅师就唔客气啦，放屁放屁放屁，咁啊几个放写到嗰篇文章里边咧，乱晒龙。结果苏东坡真系沉默，所以佢一冲上呢个方丈院，佛印禅师就笑啦。佢话苏学士啊，你百风吹不动，但我一屁就打你过江啊！咁所以佢咪输咗咯。呢种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啊唔够忍辱，唔够忍辱啊，亦都咧唔够呢个定力。咁如果我哋常常咧讚佛，我哋次次讚佛，咁我哋呢個心事啊，我哋呢個念心啊，咁就清淨，有定力，亦都有呢個忍耐，就唔怕俾外邊嗰啲境界風啊，卷咗我哋，吹咗我哋啦。咁我哋雖然係日日讚佛，或者時時讚佛。或者次次讚神，呢、這個不過係個外表啊，有我哋呢個身體，有我哋呢個軀殼，咁啊佢讚神呢個骨頭離開嗰啲水分，離開呢個暖氣，離開我哋呢個靈活嘅動作啊，跟住我哋呢個肉體就存在啦。咁啊肉體都最完存在啦，仲邊次有呢個唔讚佛嘅我咧？亦、這個、不可得啦。咁我不可得，佛亦有我，亦系可得啦。咁呢种咧就叫做般若嘅智慧啊。所谓般若观之法空，般若观之法不可得啦。咁佢呢个功德咧就比较咧精进啦。所谓达到呢个忘我啊，以往呢个无我嘅境界。咁菩萨行菩萨道，佢自己系咁样行。自己咧系咁样做，但系佢亦都咧要教人系咁样做，所谓做一切人嘅标榜，做一切人嘅模范啦。佢自己系咁样赞佛功德，佢亦都教人啦系咁样赞佛功德，用种种嘅善巧方法啦去教人真佛学佛，咁啊呢种属于方便啦，用种种嘅方便之法啦去教人。咁我哋讚佛，乃至包括做其他嘅功德，我哋最後嘅目的係為乜嘢咧？就是、為成佛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成佛咧，我哋都要去提一提啊。佛教嘅好處咧，就係、是、在於呢個成佛呢方面啊，就人人平等，人人有機會，唔係話咧佛一個人。可以成佛，其他嘅人咧唔能够成佛，唔系咁解。其实佛教咧个理论咧系最平等啦，事实上咧亦都系一样，人人都有机会。咁啊，所唔同者咧就系、是、你有冇咁嘅修养。如果你有咁嘅修养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如果你冇咁嘅修养咧，你就冇法子达到成佛嘅目的。咁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咧，佢话智法平等就无有高下。我哋呢个实相般若，我哋呢个佛性啊，我哋呢个本体啊，人人都具足，人人都有啊。咁如果你见到你自己呢个本性啊，所谓见到你自己呢个本来，你依呢个办法去修咧，咁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佛。就绝对唔系咧，一个人系控制任何人。唔系话一个人高高在上，其他嘅人冇份。所谓一切之一切啊，都从我自己咧呢、这个心念啊生起啦。我是否能够成佛，或者咧我自己堕落，都系我哋自己一念心啊。所以亦都系接触到呢个万法唯心咧嘅理论。咁啊，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咁啊呢种平等嘅理论啊， 就说明咧，我哋一个人做某一件嘅功德，某一种嘅法事，就唔系话求咧呢个人天嘅福报，因为人间嘅福报，无论你点样大，咁啊入阵子咧都会缩尽啊，仍然咧变翻贫穷。几多人一夜之间啊破产啊，几多人一夜之间咧打回原形。所谓世间轮流转啊，世间冇一样嘢咧恒常啊，相信大家都唔会忘记。所谓恒生千七点嘅时候啊，咁我就唔喺香港啊，我就喺美国啊。所谓日照金鱼缸嗰啲人咧，佢哋上咗下班咧，佢即刻就辞工唔做，佢照金鱼缸啊。咁啊，几乎咧吓阔佬到咧用鱼翅浪口啊。但是今时今日他绝对不敢讲这句话，他能够保持不破产啊，他已经阿弥陀佛了，好庆幸啊，是过一个快乐的新年。但是决定很多呢，能够保持平衡不宣布破产的呢，不得啊。我们就明白这些道理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之间呢，凡是世间的事冇一样咧恒常完嘅，又即使能够管理得完善啦，破产，但系呢个政治嘅风云、世界嘅变化，亦都会令到咧吓呢个人啊会受好大嘅损失。咁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咧，我哋应该就要积极啲，咁啊争取呢个时间啦。多做啲咧呢个功德嘅事，而我哋呢个心愿咧要大啲，唔系单系求呢个人天呢个眼前嘅小福小果，而系希望自己日后咧有机会啊同佛一样个个都成佛。咁啊呢种咧就叫做属于呢个大愿啦，大嘅心愿。咁我哋想成佛，一定要破咗好多嘅魔障啊！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魔障的，所以现在呢一般很多的年轻人啊，他不信佛呢，他信反，他信佛啊，他信得很狠切，但是呢他制造了很多的矛盾，他制造了很多的那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啊，将他这个脑呢全部塞得实实啊，塞得满满，永远都不通的这些问题啊，咁就变成咧，都系啲魔障啊，障碍咗佢呢个精进。其实学佛咧，你就要坦诚诚，要将你过去嗰啲问题咧，要全部都要筛埋一啲，然后咧重新啊，响呢个书典里边咧，响呢经典啊，要好好地咧去研究去发掘呢个人生嘅真理。我哋应该点样嘅学佛？唔应该咧，揾埋嗰啲无谓嘅问题啦，塞到自己呢个脑咧，硬系窒晒啊，谂一谂唔通啊，硬系喺个牛角尖里边转啦，咁啊走埋个死胡同，咁啊变成日后咧谂唔通啊，或者遇完一个咁嘅事之后开解佢咧，佢就好容易会着魔啊，咁啊搞到啦吓，进佛进得唔圆满啊，仲反为咧痴痴呆呆、癫癫丧丧啊，好多呢啲咁嘅人。呢种咧就系关乎咧佢个个性咧偏激，而又唔肯咧脚踏实地咧虚心嘅学习。咁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你要精进，而都要咧响呢个经典里边咧要好好地研究一下。咁啊，从呢个真理里边咧要多啲去了解，多啲嘅认识，咁啊将自己满肚子。嗰種嘅所謂咧五性問題嘅問題啊，要盡量化解佢。咁樣佢呢個學佛咧，就學得有啲意思，一定咧有啲進步，就可以破除咗呢個魔障啊。呢種咧就名為叫做大力，有大嘅力量。嗱，咁我哋以上所講嘅咧，單係讚歎而來嘅功德，呢個讚佛嘅功德啊，就係具足咧。呢个十波罗蜜，呢个十种咧，使我哋可以到彼岸。 都知道佛教呢就有两个系统，咁一个系统呢就是呢个小乘法，小乘法嘅流传呢从印度就是一直流传到好似缅甸啦、泰国啦，同埋寮国啦、越南啦、高棉啦。咁如果大乘佛法呢就只係呢传到中国，由中国呢再传去日本，以共呢个韩国。咁佢呢两个系统啊，佢呢个思想呢其实多少唔同嘅。咁如果呢个小乘嘅系统啊，佢个理论呢就多部分注重啊我哋呢个人生每一个人嘅解脱，就即是藏经里面有四种阿含，长阿含、增一阿含、杂阿含，有四种阿含经它里面所讲的都是世间法是苦、是空、是无常、是无我，多部分是讲这些理论，以及这个善恶因果的报应，劝我们不要做这么多的恶事，这个身口与三业呢要多做些这个清净自己自心的造业。但是大乘的系统呢他就所谓这个菩萨法了，他就不单是自利，他主要呢都还是要利他，而且他一切法呢都是讲这个唯心的法门，一切法呢是讲这个自性的清净，所以呢个系统个法门咧，咁啊，在我哋中国佛教嚟讲咧，就系佢哋妙法，佢哋一乘法系佢哋最高嘅无上法，也只有大乘法先至可以究竟啦圆满成佛，也只有大乘法先至可以脱离呢个世间出世间嘅生死苦，而进入咧无上嘅菩提佛果。所以这个十道单是赞叹佛的功德，就统括这个十道，亦都说明这个一切法为心啊，富容富实，我们一念之间是具足成佛，具足菩萨，具足出世阿罗汉，具足这个人天，具足这个三恶道，在我们一念之中具足这个十法界，每一法界里面都是富容富实呢，是圆融啊。咁啊，说明这个唯心的理论呢，是一门呢好深的学问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呢，现在这个哲学的名词啊，就叫做形而上学，是超过我们这个形式这个肉体的，就即是呢这个心理的修养。所以在整部佛经里面呢，我们亦都可以讲得呢是纯粹呢是一部心理学，是正我们这个自心，使我们这个自心呢还返这个本来的清净，不应该再有这个半点的污染，因为一念之间呢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中每一界都具足十界。咁如果我哋念之间唔具足有善有恶，唔具足十法界出世以共呢个世界，我哋如何可以转变啊？咁岂不是堕落嘅永远堕落，成佛嘅做菩萨嘅，咁啊永远都系菩萨。所以呢个十法界之中咧，佢系随我哋呢个心念咧转变，我哋呢个心念向上，我哋就可以成佛作祖啊！我哋呢个心念向下，就属于呢个堕落之源，而同一只手啊，我哋咁啊伸一只手去扑低，系我呢只手啊，我将咁啊反转嚟，亦系呢只手啊，我哋反转嚟代表我哋上升啊，扑低呢个手咧代表我哋堕落啊，咁啊一只手可以扑低，可以向上，就表示我哋呢一念心啊。可以向上成佛作祖啊，但我哋一念恶啊，亦都可以堕落啊。咁啊，大乘嘅佛法咧，大乘嘅系统啊，就系纯粹咧讲呢个成佛之道， 就是讲我哋呢个心地嘅法门。我哋想成佛，就一定咧呢个心术啊要正啊。我哋一念心正啊，就具足十波罗蜜，具足布施，具足持戒，具足忍辱，具足精进，具足禅定，具足智慧，具足大愿、大力、大行。咁啊，所以大乘佛法咧，就在一念之间就具足一切善法。咁啊，现在我哋称赞如来个功德，我哋称赞佛个功德，亦系一念之间具足十道，具足十波罗蜜，说明我哋现在所讲此一本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啦。那是大乘法门，亦即是在花严经里面啦。我讲啊，所谓无碍法界啊，事事无碍，匆匆无尽啊，不离我哋当人现前呢一念啊。咁啊，从前咁啊有个祖师啊，咁啊叫德山祖师。咁啊，佢老人家咧对《金刚经》啊就好有研究啊。唔单有研究啊，佢就写到一部叫做《金刚经》嘅天龙座，就系当时嚟讲咧，佢都系一部咧好出类拔萃之作。咁啊，但系佢当时响四川啊，佢听见我哋南方广东咧有个六祖大师门下，佢就弘扬呢个禅宗啊，所谓一生就正法。咁佢覺得呢啲言論咧，好似唔係幾正啊！佢話釋迦牟尼佛教佢嘅弟子，所謂三千威儀八脈制行，佢話邊有咁簡單啊？一念開悟就即生成佛啦！佢認為佢呢啲咁嘅學説咧，係屬於呢個魔子魔孫。佢話好，佢話等我南下要教訓佢哋，佢就充滿咗信心，佢就即刻咧。一齐行礼，就带同啊佢自己所谓呕心沥血嘅《金刚经》《青龙座》一齐咁咧南下到我哋广东。点解啲接近南方啊天气热，咁佢就口渴啦。咁啊旧师冇车坐嘅噃，旧师啊行路噶，日日咁啊行几多十里，朝出门，夜晚就住宿。咁就行到半路頂渴啦，接近南方啦，咁啊天氣熱啦，咁啊突然間咧，佢就睇見個老婆婆啊，咁啊響街邊嗰時咧賣茶水、賣點心，即係餅啊，或者係糖啊，或者嗰啲咩糕點啊之類啦，嗰啲點心啦，係嘛？當然就唔係話同家下啲茶樓都咁靚啦，總之擺街邊嘅餅啊、糕啊之類。咁佢就放低个行李啦，佢就想话买啲茶饮下解下汗，买啲糕饼咧食下咧系止下饥。咁啊，知道老婆婆就唔系一个简单嘅人物，佢就话大师啊，佢话你个代系乜嘢嚟噶咁长？佢话我呢代啊系我一生人啊，佢话落足精尘所解释我《金刚经》嘅。咁我安住个名咧，叫做青龙座啊。咁呢个老婆婆睇佢讲得咁神气啊，佢就真系够晒涵养，自由淡定。佢话大师啊，佢我有一个问题，佢话我听讲《金刚经》里边咧有啲问题啊。佢话如果咧你答得我出咧，我就今日免费奉送茶水点心。佢话假如你答唔出啊，俾钱我都唔买。咁啊，佢就自此啊有研究啊，得，你即管问啦。咁啊，呢个老婆婆就讲，佢话《金刚经》里边有几句话，佢话过去心系不可得，佢话现在心系不可得，未来心就不可得。嗱，咁啊，过去呢个心即系心念啊，我哋即刻嗰句话已经过咗去。过咗好多秒，我哋已经啊，即系现在讲紧。其实我哋现在讲紧啊，即讲即成为过去啊，但系未来 嗰一句话咧，咪叫做未来啦。 就真系我哋一念之间咧，具足过去，具足现在，具足未来。 咁佢话大师啊， 睇下你今日食点心啊嘛。所以我今日就问你啊，过去心系不可得，现在心系不可得，未来心系不可得。即系话我哋念念生灭，念念天流，擦我擦落我哋呢个心念转变噶，唔系同流啊。咁啊，既然都系不可得啦，我话今日问你啊。你家食点心啊嘛？你系点过去心就点现在心啊，点未来心啊，大师啊！佢话你解得俾我懂咧，我就即刻免费奉送茶水糕点。哈哈，真系问到个口哑，问到个口哑，咁我个口都哑咗，讲唔出啊！究竟你点心点边个心咧？你话点过去，过去成为过去啦。你话现在，现在都系不停噶。现在成为过去，成为过去，根本就唔同。咁未来嗰个味道啊，咁啊，而家三心点变一个心咧，真系好难答复啊。咁啊，呢个老婆大师佢答唔复我，有言在先啊，有钱我唔卖，请你行啊。咁啊，佢真系啦，一头雾水啊。咁啊，我从呢个故事咧，我哋就要明白啊，咁啊，大乘佛法。就是完全咧讲一个唯心的理论，所谓一切法咧都是唯心啊！我哋仲要明白呢、这个心前嘅过去已经成为过去，未来嘅未曾到，我哋现在呢一念心啊，擦罗擦罗不停，咁而家我哋嘅心系点咧？之所以禅宗嗰啲祖师啊，佢就参话头啦，咩叫做话头咧？即系呢句话未曾讲完全，系点样噶？咁啊，进一步咧就参念佛之上。我哋家下念佛系边个我？你自己谂通呢啲问题。啊，或者再参咧，父母唔跟。